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较大，雨天路滑，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16号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已经陆续公布，这意味着同学要和高中的自己说再见了。毕业是一个节点，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会产生哪些心理状态，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面对高考分数的高低对比，如何调节心态？对于未来大学生活的迷茫，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向更成熟的自己？教育面对面之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又在周一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推出的是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很多高考已经结束了，面对高考的考试分数以及未来将要迎来的一些大学的生活，家长有没有密切关注到孩子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呢？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一起来探讨。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专项治理幼儿园小学化，要求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部分重点大学在京投档线公布，文理科投档线全线上涨。课外班集中区域成为暑假的新堵点，交管部门提醒要注意避风出行。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严禁幼儿园教授小学课程内容，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对于幼儿园布置幼儿园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组织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要坚决予以纠正。 专项治理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通过自查摸排、全面整改和专项督查，促进幼儿园树立科学的保教观念，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坚决纠正小学化的倾向，切实提高幼儿园的科学保教水平，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在2020年12月底之前，要求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部分重点大学15号开始陆续公布在京一批的录取投档线。教育面对面记者从高校招生办了解到，受今年北京高考分数段人数上升的影响，一些重点大学在京录取分数线不受北京控制线文升理降的影响，文理科的投档线全线上涨。理科一般提高了10分左右，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科664分，比去年高出了14分，北京外国语大学普通一批理科644分，中外合作办学理科624分，普通一批理科比去年高出了12分，其余在京招生的高校录取分数，请关注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推送。大学招办负责人介绍说，投档线不是最终的录取分数线，最终录取分数要以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为准。由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暑期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日前启动。该活动连续举办三年，此前已经有200多名中小学生通过了戏曲夏令营，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此次活动共有60名孩子参加戏曲夏令营，均为北京市各区的美德少年和社会文明小使者的获得者。大师课一直是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的一大特点。大师授课不仅让孩子们亲密地接触了京剧、曲艺等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更能感受到大师的人格魅力和工匠精神。戏曲夏令营2016年开始举办，选拔市区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社区文明小使者参加。这些孩子事迹突出，品学兼优，活动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性。第八届中国儿童戏曲节日前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幕，在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将先后有61部优秀的中外儿童剧上演。戏剧周期间还将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让世界看到中国原创戏剧的品质，也让更多的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儿童戏曲节首周有中国儿童戏剧院儿童剧月亮草、济南市儿童戏剧学院创意儿童剧汉字变奏曲，以及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古装儿童剧国学小戏班三部儿童剧亮相，带领大小朋友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受戏剧艺术的魅力。刚刚过去的周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启实名预约参观的首个假日。记者发现，往年两校门口排上上百米的景观已经不复存在，因当日的名额已经约满，仍有未预约的临时散客在门口围观。黄牛和黑牛司机趁机兜售花钱代入的服务。其实两校参观一直都是免费的。清华校方表示，最近警方和交管公安部门已经联合学校开展打击治理黑导游和黑车等行为，如果学校发现线索，将及时移交给相关部门，同时呼吁游客要自觉地抵制此类行为。随着暑假的到来，本市路面交通也开启了暑假模式。交管部门提醒，受出京自驾游的影响，京沪京哈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量增大，市区旅游景点交通的场站交通压力增加。此外，由于暑假学生集中补课，联想桥区、公主坟等课外班集中区域出现了时段性的车流高峰。此外，从往年的情况来看，随着学生放假，选择出京游玩的市民数量也是逐步的增多。根据预测，东部京沪京哈高速出京车流将逐步的增多，其中京沪高速13时至16时车流量较大，应该尽量避免出行的高峰。 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的清凉，但是过低的温度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还能耗费能源。您知道吗？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消耗的电量将节省7%至10%。那么在7月9号至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将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阅读月的活动。每周一至周五9点和17点将播出环保诵读的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参与活动。热爱诵读又热心环保的你，不要错过机会，快来诵读小站发声吧。活动详情请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号。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已经陆续公布，这意味着同学要和高中的自己说再见了。毕业是一个节点，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会产生哪些心理状态，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面对高考分数的高低对比，如何调节心态？对于未来大学生活的迷茫，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向更成熟的自己？教育面对面之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现在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今天已经陆续的发布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呢，高中三年的旅程要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其实面对毕业，很多学生内心都是有很多的期许的，也有很多的期待，有喜悦，有遗憾，五味杂陈哈，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状态。那么很多人说呢，毕业呢其实是终点，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但是恰恰呢又是启程，因为我们成年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所以今天直播主题，我的毕业季，人毕业了，你的心理毕业了吗？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准备好一颗强大的内心来迎接你的大学生活和未来了吗？我们通常都说心态非常重要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孙大强博士，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专职教师，中科院心理所研究生班特聘讲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外聘审稿专家，教育部智心委专家组成员。孙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哈。孙博士您好，跟我们的考生还有家长打声招呼。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好。 欢迎。其实我们在这个教育面对面之前，在高考前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心态调整的这个话题哈，因为这个高考前的心态调整很重要，但是其实很多家长容易忽略，其实高考后啊，这个孩子的心态也是要经历一个波动和敏感时期的， 要得善始善终。 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是不稍加关注，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心理问题哈。您这个接触到的咨询的孩子还有案例来看，您觉得这个阶段哈，是不是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呢？对于孩子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阶段。首先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其实的话远远不是一个结束。我想到了这个一个人叫丘吉尔，英国首相，他在这二战后期啊打了一个大胜仗。他有一句说法，说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啊，这远远不是战争的结束，而且也不是结束的开始，这只是开始的结束而已。那么对于考生来讲的话，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所以的话必须得做好一个调整心态。那么对于很多考生来讲的话，考完之后啊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大学老师经常会遇到， 比如 很多考生到了大学都会有句话说的是老师对他们叮嘱的话。老师怎么说呢？孩子们，你们冲过高考， 考上大学之后你们就自由了，什么都有 了，解放了， 就解放了，结果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嗯、 啊，这是一个，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目标定位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高考考过之后呢，它这种压力的一个调整。 嗯， 高考的话，这个无论是三年还是说最后的一年的冲刺，其实应该说正在讲的话是非常耗时耗力的这么一个事情。 对。 那么这个高考之后有个这么一个短暂的一个暑假该怎么去过？一个方面的话，有的考生啊，可能是这种压力没有真正的去减缓， 嗯， 继续的话可以说是带着伤，带着沉重的压力啊，因为他属于是什么呢？这种压力感觉比较小，一直说我能行，我没问题啊、 嗯， 可能是一直往前冲锋陷阵的， 嗯， 直到自己可能哪一天真的不行了，那时候可能事儿出来了。 总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对对，所以的话，这个当口啊，一定是该给自己减减压，放松一下，得放松。 嗯， 但是也有一些考生呢，觉得哎呦，终于高考考完了啊，现在的话终于可以放松了。这一松，这根筋，这根弦儿松的太松了。 嗯， 你想再绷紧，没法绷紧了。 嗯， 啊，有的时候这种两种极端的情况，其实要特别去注意一下的。 嗯，两种极端哈、啊，特别需要引起家长重视。但是如果说这种家长没有重视起来，没有及时调整的话，我们可能会引发哪些心理问题呢？ 这里面的话，你像这个，一个是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关于这种目标或者定位的问题， 嗯 啊，那么在高中呢，这个老师啊，肯定是各种的这种激发大家的斗志啊，要冲过高考这个独木桥， 嗯， 所以的话有一个目标在前面吸引大家啊，说考上大学，高考过后什么都有了， 嗯， 但这里面就需要有点想象力了，你到底考大学是为了什么？ 嗯， 其实包括你像以前，无论是之前是牛津大学校长吧，卢卡斯。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学者啊，到大学去访问的交流的时候，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大学何为？你为什么来考大学？啊，这是一定要想清楚的，否则的话，高考完了之后，人其实特别怕这种失去目标的。 这种 对， 太可怕了哈。 其实我们这个经常，我们这个有个研究啊，这一类研究，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之后。然后问问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人的感受并不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原来的话觉得，比如说我们拿现实社会人来讲， 嗯， 觉得这个工作不容易，赚钱很难，想想自己赚第一桶金，先赚个10万块钱，结果发现一不小心，撞个大运，一下子100万到手了， 嗯， 发现这人生好像没什么追求了。这个时候的话，就那种感觉，其实是独上高楼，甚至立在悬崖边的一种感受， 嗯， 没目标了。这时候的话，你是有点像李白一首诗叫什么“拔剑四顾心茫然”，啊，人只要有目标， 嗯， 他就有一个向前继续下去一个动力， 嗯 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这个目标的话需要进一步澄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压力的调整方面，这个压力呢，如果说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把这个骆驼给刨死啊，这个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嗯， 一直觉得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能行啊，包括高考之后还继续拼啊，继续的话这个，可能比较高强度的一些学习或者是游学。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当然有可能有它的一些先发优势，但是大学里面呢，其实课业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啊，课业压力非常大，所以这里面呢，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一个及时调整，啊，这种体能方面、心态方面啊，没有做好一个调整，那么到了大学可能刚开始日子可能并不太舒服， 嗯， 啊，因为尤其刚上大学头一两个月，那么这里面学校的、学院的、系里面的各种安排又是比较密集的。啊，那么如果是压力给自己自我放松放得太低了，你给自己提前解放了， 嗯， 这样也比较麻烦。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其实这样一个道理。你把自己放松了这容易，你从这种放松了，你把这个盔甲都卸掉了，你想再是那种把自己整装起来进入这种战斗状态，这有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的， 嗯 啊，一旦是这里面把自己放得太松，有可能在大学的头一两个月，在课业方面可能跟进不上，一下子可能掉队。一掉队之后呢，因为考上大学都是天之骄子啊，一发现怎么学不明白呢，可能会有一种叫什么自我否定、自我打击， 嗯 啊，觉得我是不是脑子不行， 嗯， 对吧？是不是我脑子笨？你看人家行，我不行。有可能的话，缺乏一个持续的投入学习的这么一个心态， 嗯， 那么可能慢慢就塌腰了，那学习可能就一路下滑了， 嗯， 这也是有一个风险的 啊，哦，会产生一种极端的自我否定 对， 会觉得自己不行，别人就比我好，因为特别是到了大学，有很多，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哈，到大学很多发现优秀的学生，自己一时难以心里面接受不了哈。 对， 嗯，好，其实刚才说的这个目标定位问题哈，一定要想清楚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考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对， 其实就是像拉那个弓弦一样，这个力度是火候还必须得把握好嘛，因为确实高中三年这个紧张压力很大哈，所以说一直紧绷着。如果说现在已经放松了，势必会有所反弹哈，我们的心态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哈，在高中的时候，他的学习是一直都是稳居前列的哈，但是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了。他的妈妈是一直以他为骄傲的，可能这个妈妈也特别要面子，自尊心特别强，所以当女儿失败了之后，失利了之后，他会觉得丢了面子，所以说连续两个月对他非常冷淡，所以说这个妈妈呀比这个孩子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高考失利的现实啊，所以他回想起来他会觉得这两个月过得特别的绝望，特别痛苦，因为孩子这个时期恰恰是最需要父母来陪伴的，进行指导的哈。所以他在回想他以前这个人生的时候，他觉得以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的一个孩子，但是经历了两个月之后，他的性格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变得比较抑郁，比较的低落，或者是自卑，有些敏感。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如果说这两个月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控制或者是干预的话，真的是可以影响到以后性格的形成吗？影响这么大？ 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这里面啊，这个妈妈是把孩子当做自己个面子活了啊。其实这里面的很多家长都会这种心态，包括的话我也接触过。这个母亲呢，这个母亲的家族长辈原来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中国的学术界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段历史原因啊，没有上来，但是呢老先生的很多门人弟子现在全国都是很火很开花的。所以这个妈妈心里面各种不服气。他的儿子呢考到我们学校，我们是交通大学呀，我们肯定比不上清华北大。其实好多家长不懂得我们交通大学教什么学生的，不让孩子考我们，以为我们是培养交警的啊，真的这样子。他认为孩子考我们这块很委屈，甚至清华北大的委屈，目标只能是斯坦福、哈佛、哥伦比亚这些。那么把孩子就是当面子的，甚至的话对于孩子谈的女朋友也都是各种的要给人拆开，认为的话你只是说白了只是过过手，这个女孩子配不上你，你将来是斯坦福的，将来是哈佛的，她跟不上的， 什么我都得插一手干预一下。 对，把这都当成面子的。其实这里面的话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同学啊，他这个高考的话可能是有点不太顺啊。其实这个应该说能够初高中这么一路下来的孩子，他其实的话都有一定的心智的成长的。他对自己的话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看重的。对吧，他是有个拼劲在里面的。其实想想的话，这个学习学不上去，考试没考好，包括一模二模，谁最伤心谁最难过，肯定是当事人，他是有心有肺的。我想起来这个当时美国，应该是美国吧，美国有个射击选手啊，有个射击选手，这里面不说他名字了，他是属于这种雷锋或者白求恩精神的，他要么就是这个打中自己的靶子，打的环数很低，要不就是一枪打到别人的靶子上，能打个九环十环。但是的话他的这个周围的舆论并没有给他很大压力，当他的话从赛场走下来，第一时间是教练还有他女友还是妻子过来去拥抱他，因为知道他能参加奥运会那本身能力其实不弱的，对吧？那但是谁都是有这种到冷门的时候，谁都失手的时候，这时候最伤心的是谁？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外围的支持辅助力量。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妻子拥抱的那一瞬间，一瞬间就可能把这个心理给治愈了。 对，需要的是温暖。其实像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叫什么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然后还有一个是温暖，这是非常关键的。你至于说是一些批评一些指责，你可以放到第二时间点或者第三时间点再去做这事情，而不是说一下场马上啊你怎么这次发挥这么差呢，白培养你了，是不是？ 所以说与其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这个你的心理毕业了吗，其实也会涉及到父母哈，你这个父母你这个心理有没有毕业，有没有真正的能够面对这个孩子的这个高考成绩哈。其实并非是除了这个担心之外父母没有无可作为哈，其实很多小事很多细微的细节，比如说一个拥抱，一个拍拍肩膀，一句鼓励，都可以对孩子来说是巨大的安慰哈。其实对于父母来说 对于这个阶段啊，对于这些孩子没有考好的孩子重建自信这方面，父母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其实父母可以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多，也可以说是非常少。说是非常少，因为的话想想看看现在有多少父母用咆哮的方式在给小学生去讲题，发现讲不明白而且孩子最终也发现你别说了，你根本不懂，是不是？所以的话家长实际上的你说是实打实的说是在学业上学术上作为其实蛮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种力量是非常大，可以说大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就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那么就像刚才说这个例子，那是让孩子让考生感受到你只是作为家长扬眉吐气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还是说的话无论怎么样你都是他的宝贝儿，你都是和父母是在一起的，父母跟你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有的父母的一种习惯说法，你要是考好了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儿乖孩子，你要是没考好怎么样。包括昨天刚结束这个世界杯啊，你像我们有时候对这个男足也是有着这种态度，踢好了这是咱爷们儿，踢不好就是这帮臭脚，是吧？有时候有这种态度。这里面需要有一种的话真的是在一起的，无论你是谁，无论是你做成什么样，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亲情这种爱这种知识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家长的作为可以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其实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不指责你，我只是在旁边默默的陪伴你，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对于孩子一个很大的安慰了哈。 其实的话现在我们有一个大学啊，从大学反观有个问题，我们大学现在多数高校一入学之后呢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普查，就像的话一入学有一个这个身体体检一样。那么很多学生会有一项他会选上叫什么呢，说家长的期待期望值太高了。后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回访一些家长问问是不是这样子，结果家长很委屈，家长说现在学生压力大，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快乐就好，我们没有给他什么太多期望。但是恰恰是这种没有期望或者零期望也带来更大压力。因为的话这里面我们想这是孩子从进入幼儿园或者至少进入小学开始啊， 就是你给我的爱其实并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期望值。那么一会儿要进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16号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以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北苑桥东，西向东方向顾家庄桥西，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五环的五元桥内环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各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已经陆续公布，这意味着同学要和高中的自己说再见了。毕业是一个节点，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会产生哪些心理状态，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面对高考分数的高低对比，如何调节心态？对于未来大学生活的迷茫，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向更成熟的自己？教育面对面之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里毕业了吗？欢迎大家有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心理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的专职教师孙大强老师。孙老师也是中科院心理所研究生班的特聘讲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外聘审稿专家，教育部智新委专家组成员。欢迎孙老师。您好。 你好。 刚才上一时间段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期待值的一个问题哈。很多孩子会觉得我想要的爱并不是我爸妈我爸妈给我的爱并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家长会觉得我已经足够爱你了，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感受不到我的爱？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期待值不对等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这个方面咱们再怎么来理解，怎么能达到这个一致呢？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的话就像我们这有时候天一冷了，有一种冷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该穿秋裤了，对吧？其实的话我们都是好心， 但有的时候它缺乏一种沟通。 嗯， 我们都是只是用自己的思维想直接植入到对方的头脑当中去的。 嗯， 尤其我们家长的话跟孩子很多时候应该说不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完全是以上是下的，这很多是缺乏沟通的。其实从一般的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讲，到了小学高年级，最迟的话到了初中，他其实的话有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辩证思维了。有辩证思维就意味着什么？你说是以上是下，垂直的用这种命令的语句让他去做什么，即使是好心他也不一定领这个情。所以的话特别需要你是掰开揉碎用辩证的方式，那我给你出几个方案来，然后跟你说一说为什么有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嗯、 然后最后的话你可以引导他，也可以说是诱导他，对吧？ 嗯， 最后请君入瓮，我可能本来就是想让你选择 A，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 B 和 C， 最后我告诉你，最后的话你自己一思考啊，还是 A 最好，有点像这种我们说这种苏格拉底式的一种辩论术，让你自然的对对对得出这种结论，而不是硬塞给对方的。 嗯， 啊，硬塞，而且的话这个年龄的孩子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人都有几种基本欲望，他喜欢探索，喜欢是我自己经过探索得来的东西，你直接塞给我的我觉得没意思，就像我们说的吃别人嚼的馍没味道。 嗯 啊，所以这里面呢是有一个沟通。 嗯， 但是沟通当然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得有心情有时间。而现在尤其像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我们经常是各种碎片化，碎片化时间，碎片化学习，碎片化思考。 嗯， 哪有那么多心情说是陪着你慢慢聊天呢，没心情，所以直接就给你干货。虽然说是干货是良药，但是缺了一个好看的一个外衣。 嗯， 有的时候的话也过于粗糙了一点。 嗯，得包装一下。 哎，稍微包装一下。 嗯， 哦，对对对。 哪些沟通方式是孩子特别乐意接受的呢？ 其实我们平常说的时候，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话，我们强调这种合作式的沟通。 嗯， 合作式沟通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真的是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人。 嗯， 平等一个人。举个例子啊，有一个男孩子，这个把妈妈给气着了，然后爸爸当时的话这。想你把妈妈气成这样，当时爸爸很火了，很生气的，因为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太好嘛，是不是？你这已经大小伙子，你把你妈妈气成这样，结果这个爸爸呢，后来想了想，把这火给压住了，然后把儿子叫到操场上去，叫操场没什么人，当时的话不是说没人，僻静地方说开始说打一架，不是这样的，而是的话跟儿子散散步，打两下篮球，然后的话跟儿子说什么，儿子，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个的话请你对我的女人善良一点。 哇，这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爸爸哈。 对吧， 嗯， 你看你也是个子跟爸爸差不多了，再有半年肯定超过爸爸的个了，是不是？你也是个男子汉，是个男人了。 嗯， 你别欺负女人呢， 而且很平等。 对对对，你别欺负女人呢，对不对？ 嗯， 这是我的女人。 嗯， 对吧，你让她点儿，是不是？ 哎，反而这种孩子愿意接受哈。 那儿子一听，拍一拍胸脯，这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 啊， 这也是我的女人。 是，对对，那就不一样了，这种合作式的。 嗯， 对，你真的是把他当作一种平等的一个人。 嗯，合作式哈，其实更多的是朋友，更多的是伙伴关系哈。 有这种，嗯，对。 好，其实这个更像是男女双方谈恋爱。嗯，你要是遇到一个矛盾了，直接对的硬碰硬吵架是没有办法的，是不行的，只能是火上浇油。 对， 其实以一种迂回婉转的方式，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家长用点脑子，动动心的。 对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太是习惯于，只要是目标。目的是善良的，是好的，我们有时候的话不太考虑这种过程或者手段。 嗯，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这种手段和目标是合一的， 嗯， 就一致性是最好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这个话题哈。因为刚才我们分析的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考得不好的，然后心里有落差的，我们这方面该怎么干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没有及时的纠正过来，或者说这个孩子本来这个心理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可能会出现一种轻生的念头哈，这个是严重的。其实这个是我们不想发生的，但是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下哈这方面。其实有一组数据哈，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死因的登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在2011年到2015年儿童青少年死亡资料显示是10到14岁组的自杀比例是6.67%，那么15到18岁组的自杀比例达到了16.94%，而且这个家庭矛盾是自杀原因当中占比最高的，是33%哈。其实这个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请宋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嗯，刚才已经提到这种家庭了，所以的话，包括国家前两年呢也 也是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我们这种家庭教育指导一个意见啊。我们这个是教育呢，不光是学校的事情，也不光是社会化办学的一个事情，是整个应该说是全社会全体公民，为了这个国家，还是为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公民啊，这样应该是全体参与的。刚才的话也报了一组数据，那当然的话，这个因为是这个各个机构啊，它可能统计口径不太一样，这个数据呢可能略有出入。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对于自杀的一个基本的定义是当事人明确的知道采取这种行为会导致死亡这一结果，而依然会采取这种行为，这叫做自杀。像你刚才所说年龄呢，这个下限是14岁。应该是基本上已经懂这个事儿了。所以这个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自杀的行为。那么这个现在确实应该说有很多这种触目惊心的，包括这种高考期间可能也看到过一些这种报道啊，比较触目惊心。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自杀的原因背景原因其实非常多，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说是一辈子可以完全有豁免权，说这辈子我肯定不会自杀，我就是自然老死或者自然病死，没有谁敢下这种保票。你无论是贫穷富贵，社会地位高低，有成就还是没成就的啊，男女老少其实都有可能的啊，这个没有谁有豁免。那么所以这个背景呢咱们不宜去展开了。那么其中呢，针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讲，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家庭或者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否很温暖啊，是否的话它是有力的一个把手，能把你给抓住它。有这种情感在。你像这个陶行知先生有句话叫想一想死不得。想一想什么呀？你得想想在这个人世上你有点留恋的东西。 念头哈。 对吧，你无论是的话你还想看下场世界杯。对吧，还是说你哪怕我们说负面点东西，你想把你那个人的话，你学习成绩比你好，你下次要把他超过他。对吧，或者你想想父母对你这个培养这么大不容易。你有点念想。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非常大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家庭里面的我们这种教育包括学校的教育可能缺失了一点。就是说的话，这个只是重视学习多了。而这关于这种情感的教育其实比较少。而目前的话，这种像您刚才说一部年龄属于未成年的，包括的话像大学生，其实的话这个自杀的原因很大的一部分的话是跟情感相关的，还一部分的话是跟经济因素相关的，这两个因素是占了主体的。经济因素不光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且涉及到他是否能独立，有钱之后我就可以独立了，我想干嘛干嘛呀，是不是。再就是情感因素，情感因素有可能是我们一般来讲是这种恋情，再一部分什么跟家里面的很纠结的一种感觉，很纠结。因为确实有些孩子的话跟家里面情感是相当相当淡漠的，包括的话有的极端的，比如说有的学生甚至是走失了，失联了，家长可能都不太去关注的，这种也有。就是属于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这种的。 您看这种我们谈到这个家庭教育啊，而且现在是高考结束，其实这个整个暑假孩子都是跟父母待在一块儿的。其实跟父母待在时间其实比学校要长得多。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我们哪些是特别需要父母特别关注的孩子，哪些类型的孩子他容易出现这种倾向呢？ 如果是针对这个核心话题自杀来讲啊，就是三无的孩子要特别关注一点。三无是哪三无呢？这是从这个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不是从父母角度，从当事人。这个他自己感受到的，他自己认为的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无法逃避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无法忍受的事情，这叫三无。这叫三无。首先是无法解决，对吧？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办。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以前我们说这个考试啊，哪道题不会我可以找个人去问一下，对吧，或者找个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发现的话找谁也不行啊，然后也可能的话我们说这种是不是可以去忍受，但是后来发现的话，比如说我这是第一次高考，实在不行第二次第三次高考，但是发现的话这个每年可能有一些高考的一些调整啊，题可能也越来越难越来越多元化，实在是受不了无法忍受。然后第三个我们刚才说可能还无法逃避，因为至少目前在国内来讲的话，高考虽然说有众说纷纭，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公平的一个选拔性的考试。而且的话也是让我们的改变个人命运的一种方式。在这里面的话，你可能别的可能有路子好走，对吧，有的人可能有别的路子好走，比如说你像郑渊洁，人家可以自己编教材，是不是，培养儿子郑雅琪，但是我们中国几个郑渊洁呀， 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的话可能没太多选择， 嗯， 无法逃避啊。你把这几个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就有可能把自己逼上梁山了。 嗯， 但这里面是要注意什么呢？其实三无很少说同一时间都等量器官存在，说这个问题又是无法解决的，然后的话这个又无法忍受的啊，无法逃避的。所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这个孩子找点例外出来， 嗯， 找点例外，对吧？包括你像我们有时候不也举一些鸡汤嘛，或当然这些鸡汤有的有毒啊，我们只是这么一说。比如说以前说你别瞧不上人高考没考上的，或者考大学退学的，你看人比尔盖茨是不是，你看那扎克伯格是吧，等等这些。虽然说现在看到这些鸡汤是有毒，但是也确实发现人生是有不同的路可以去走， 嗯 啊，包括你像这个美国前两年有个研究发现，真正对人生的成功和幸福很重要的一种品质是什么，这种刚毅或者坚毅的一种性格在里面，你能够去坚持。 嗯， 其实像包括你像那个舌尖的味道也说都是时间的一个产品， 嗯， 你能不能忍得住，能不能经受得起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针对三无，其实的话很多时候家长更多是叫什么，真的就是听听孩子怎么想，听听孩子怎么说， 嗯， 不要总打岔，不要总去用你的想法直接切断他。 嗯， 我们可以对一个人的思维、对一个人的观点、对一个人的做法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说他是这个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一个人的感受没有什么直接的是非对错的，这就是我的全部感受，你感觉不到。比如说就像我们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就是感觉烫，你可以大口喝，我就是不行，对吧，一个道理的。所以的话只是去陪伴，只是去倾听啊。你像这个今天的日子的话也差不多是08年我到四川灾区的一个日子，那到了灾区说实话人家遇到的痛苦很大，一瞬间可能家破人亡，对不对？我们能做什么？其实第一时间到灾区我们做的很多就是陪伴，而不是说其他什么马上上手段的专业等之类的，做不到什么东西的。这是说的一个是刚才一个三无的。另外的话就是这种孩子的他的友伴关系、朋友关系如何？他只要有几个核心的伙伴，没事能经常玩，这种孩子的话，别的有没有事儿不管，但是的话，这种自杀的风险可能会降低很 多。 多 几个朋友， 多几个朋友，我们要多条朋友，多条路嘛。 嗯， 你像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大学，有时候包括中学也是，比如说点名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点名，我有时候开玩笑说点三毛啊，点三次。 嗯， 结果点了三次，这人没到。但是下面就有不少同学说，老师他那个在路上呢，其实不是在路上，是在被窝呢，这个同学肯定是在给他发微信呢，是不是，告诉他赶紧过来，老师点名了，赶紧过来，否则没分，是不是， 朋友多力量大。 对啊，有的时候明摆着其实同学在撒谎，因为这个说他在路上呢，那个说他在食堂吃饭呢，那个说在厕所呢，明摆着有人在撒谎。从老师角来讲他们在撒谎，但是从这个学生个人来讲，他在或者不在，他在同学心目当中的那就是不一样的。 嗯， 但有些同学你点名，你问班长问宿舍的，没人知道他干嘛。 嗯， 这就是属于一个游离分子。 嗯， 对吧，游离分子的话 这个恰恰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哎，特别去关注的。 嗯， 再就是也要专注什么，关注什么呢，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的。 嗯， 啊，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的。还有一个方面可能也要关注，因为的话我们中国呀现在太强调什么呢，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嗯， 有的话认为的话你学理工科的将来好找工作，是不是，然后的话不让学文科类的社会科学类，觉得这个东西学什么呀，将来不好找工作，赚钱又少，是不是。但是的话这种人文的追求、人文诉求其实每人都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种原因被压制住了。有些学生的话可能是过度的去爱好这种人文的啊，或者包括一些什么玄幻小说的这些，可能要关注 和现实脱节了， 和现实脱节了，要关注，因为恰恰是因为他长期可能就是比较现实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理工啊，对吧，这个好找工作呀。 嗯， 其实他有一部分是心灵的真空，他需要自己去填补，但是因为他以前是没有接受过这方面比较系统的一个指导或者训练的，可能直接就是拿来主义，是吧，这个东西我正好有，但是有的东西是其实是有毒的， 结果把自己有可能会陷进去，这些的话也是要关注的。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暑假来说，孩子们应该让孩子多交点朋友，出去走走， 多交朋友啊，然后的话读好书，看点好的影视， 是吧？而且有句话叫说，如果说家长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那就什么都别说，您就陪着孩子，话多说不易哈，您陪伴就好了。 对， 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毕业季系列，人毕业了，你的心理毕业了吗？接下来我们精彩稍后继续。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的熊天红，已经完成了一年的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呢，和我高中预期差异比较大的就是大学专业课学习的强度。那些来自外地的同学，他们非常的要强，周围的那种学习氛围也非常浓厚。大学生活与高中也不同，就是我们会有更多的课余时间。高中的话呢，你的每天24个小时其实是被条条框框的已经规划好了，只需要按照计划去做就可以了。而大学的话呢，你只会接到一个任务清单，然后你需要自己去合理的分配时间去完成它，而且具体怎么安排也全在你自己。在大学期间，一个是要抓紧学业，再有一个合理的去锻炼一下自己安排时间的能力，确实可以去做一些平时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加了学校田径队还有民乐团，在业余生活中呢排一排曲子，跑跑马拉松，参加一些比赛。希望我们的大一新生们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开启愉快的大学之旅。 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大一学生杨欣怡。大学的生活与中学生活给我现在的感觉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于这个自主，我的自主时间、自主的选择空间不断的增多，由此对应的就会产生大一这样一个不适应的阶段，就是这个时间啊如何自我管理。这个大学生活大家要培养一个思维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生活习惯，就叫善作规划。还有呢，就是想强调这个学业了，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绩点成绩，这也会给大家在今后的继续的求学当中还是求职当中都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呢，这个学业上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思维方法。我们在学习一个专业的时候，那这个思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想说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更加缤纷多彩大学的校园生活体验了啊。一个呢是兴趣社团，我在此建议大家呢是适当的去加入一两个就好了去投入进去，真正的能够发挥你的光芒和力量，让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泛泛的参与者，而是能够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组织者，甚至是领导者。社会上面的一些活动呢志愿呐、兼职啊，也鼓励大家去多参与，多积累一些，希望能对你们有帮助，也祝你们呢能有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 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佳，开学就该大三了。上大学之前呀，我一直以为上了大学会很轻松，然而两年来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专业选得好，年年如高考。虽然课程排得不像高中那么满，但是课后需要自己学习、复习、记忆的东西非常多。高考并不是学习生涯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这是我们采访到的已经上了大学的几位同学哈， 恭喜他们啊！ 对，从录音其实这个能看出来，现在生活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哈。其实从录音里面也能听出来，其实，在高中时候和大学的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哈。高中时期可能会觉得大学是一非常轻松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对，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或者是上大学之后也之前也会产生一些茫然无措。找不到目标和方向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其实这个暑假我们可以来调节一下哈，就是高中和大学之间我们怎么来帮助孩子来完成这样的一种有效的衔接。 我想这里面就说到一个是大学和大学之前呢，中学这种学习它是这种生活是有些差别的。首先的话是在这种生活方面差别比较大一点，因为在这个大学之前呢，其实好多学生基本上除了学习之外都是父母来包办了。 对吧？别的事儿的话不太需要操心，包括的话你像一般的这种洗洗衣服，有的甚至的话都拿到家里面去洗，对吧？或者是洗衣房去洗啊。那我也接触过这种学生，这个基本的洗衣服是不会的，就知道泡在水里面多放洗衣粉啊，然后过两天一掀盖，然后再冲干净完事儿了， 没有任何的自主生活能力。 对对对，那么到了大学呢，得学会这种自我管理的啊，不可能什么事儿的话都是父母到现场来去帮你去做了， 嗯， 也不是什么事儿的话说你这有钱你花钱就可以搞定的事儿了，很多事儿需要去亲力亲为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角色这种转变，你这个作为天之骄子能考上大学，特别是我们说考上重点大学，那很厉害，是不是？那这里面的话，你从你的原来的高中角来讲的话，你是位居前列的，都很不错的。但上了大学之后，那么学习是一种基本的能力，大家都具备，尽管是我们各个省的考勤各方面有点差距，对吧？但是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素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认识到，其实这块都是人才， 嗯， 对吧？你原来的话，你在高中觉得很牛，考试第一名，然后你又是班长或者学习员什么的，到了大学到处都是人才啊，即使有些不起眼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什么其他的独门的东西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目标可能需要一个调整。原来的话你学习就是高考高考高考高考啊，就是看分儿，然后一模二模，然后的话看看级差能考哪个大学考什么专业，等到了大学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目标是非常多元化的。你将来要分流，对吧？你可能是不是就是读完本科完事儿了，找工作，你还是打算出国留学，还是打算考研，还是保送研究生，还是打算自主创业，还是其他的一些选择啊？其实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包括你是否是继续你的大学的专业来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在大学期间的话，就像刚才所说的，你选对好专业的话，天天都是高考，是不是？ 专业选的好， 对对， 年年如高考 ，还得持续是备战，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短跑，再就是人际关系，原来在高中期间呢，不管处的关系如何，大家的话基本上，你除非像我们说一些全国很知名的中学，你像北京那些重点，你像什么衡水，对不对？剩下很多中学呢，可能大家的话都很可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或者是地域文化差不多，都是一个省或者都一个市的，但你等到大学就不一样了，对吧？这里面差别很大，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文化各种习俗差别很大的，所以这里面特别注意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包括北京我们强调这种兼容包容，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叫兼容，大家正因为不一样才要到一块儿来的，这里面就像费孝通先生有个说法叫做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吧？要把别人的美当作一种美感，要匕首自珍啊，这样才好一点。那么再就一个方面呢，是学习方面，以前目标很单一，就是高考考高分，但是到大学你要知道你学的科目非常多元化的，而且各个科之间还有一些逻辑性，而且你中间的话 迟早会遇到一些挫折，很少说那种学神学霸一路到底都没事的，所以的话你得想想到底为什么是学，因为你的学习的目标不同或者是初心不一样，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抗风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像这个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叫何以笙箫默，那里面那个女主角是为了泡男神去学习。 您来看这部剧、啊、 哎，我还看，对，泡男神。那到时候发现男神假如说是一个渣男，那算了，咱不学习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得搞清楚你是为什么而学的。不一定说一定像周总理，对吧？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你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读。啊，这几个方面要做好调整的。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哈。而且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来规划一下大学的生活。 可以规划。 对，因为说从高一升到高二，一般这个目标很明确哈。但是如果说从高中升到大学，其实这个中学和大学之间衔接还是有点空档哈。 对。然后可能补充一点什么呢？包括的话，刚才也提到就是时间管理的问题。高中的时候呢，都是老师把东西塞给你，都是按部就班的。到了大学的话，很多时候要自学，这个时间该怎么去管？这个是要去特别去注意的。不要是一放就松就散了。 打了很多预防针哈，也希望在孙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迎接自己的未来啊。那么其实高考结束并不是终点，恰恰是启程，因为我们的成年旅程才刚刚开始。那么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启程》，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把这份正能量带到自己的大学生活当中。那接下来呢，教育面对面继续为您推出的是品读经典绝句，精彩稍后继续，千万不要走开。

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视频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杜甫的名篇《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甫大家很熟悉，在古典诗歌创作上，在各种体式上都应该说达到了很高的这种境地，那么其中就包括绝句啊。这首诗实际上它是写作于什么呢？啊，写作于整个杜甫漂泊西南啊天地之间的一个作品。我们在有些篇章里我们讲到了杜甫这个人呢，一辈子想治君尧舜上啊，再世风俗淳，完成政治家的这种啊，将来死了以后进入宗庙。这个著名的宰相啊，这个文治武功啊，他是想干这个，但是历史上的这个七错八错、七上八下的这种事情，使他只能做一个诗人，做一个伟大的诗人。可是这个事情啊，他诗人自己不买账。如果我们按今天说，做一个民族上的诗圣，你比做个宰相不强吗？但是他的人生价值不是这么设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挺郁闷的。另外，杜甫的诗又叫诗史，就是他赶上了一个大的时代。什么大的时代？就是唐朝由盛转衰，爆发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注意有一段时间是流落在这个在战乱中走，所以写了三吏三别，然后到了四川，在四川投奔啊，做人家幕僚啊，投奔一个叫严武的一个人，一个节度使。这样的话，他生活相对着平静。在这个时候呢，他写了很多的诗。过去有一个老话，有个说法，说诗人是不是诗人，到了四川就知道了。所以陆游写诗：“此身何事诗人味？我是个真诗人吗？细雨骑驴入剑门。”什么意思啊？我进了剑门以后，我如果诗写的还是一般般，那我不是个诗人。有人说到了四川以后诗就写好了，实际上老杜的诗到了四川以后格律上越来越精彩，所以他秋兴八首啊，那是精彩绝伦的作品啊！当然我们不是讲秋兴八首，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首短诗，这就是两个黄鹂鸣翠柳。这首诗有学者说啊，一般学者说都是说坐在公元746年，这个时候杜甫在草堂生活。杜甫草堂今天我们去啊，能看到啊，在成都草堂啊。那么在这个相对来说是生活比较安定的，所以杜甫写了不少的诗，其中就有这么一首写春光的诗，这就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七言。两个黄鹂，黄黄的鸟，黄鹂啊，一般在中国的多的黑嘴黄鹂，有白黑，主要是黄啊，很会叫，声音很悦耳。这样的鸟春天来啊，它春天到来，冬天你见不到这黄鹂啊，冬天见到的都是老家贼，就是那个麻雀啊，还有就是那个穿着白坎肩的那个现在到处可以见的啊，就是那种叫什么黑喜鹊、白喜鹊啊，在我的老家人们说穿着白坎肩啊，的确他肩膀是白的啊，到处都是。这个属于什么？属于非迁移的鸟啊，它属于留鸟。黄鹂候鸟，它来了，春天来了。黄鹂，注意，这也是黄鹂跟翠柳相结合啊，两个黄鹂鸣翠柳。实际上在这个 在这个鸟类当中啊，黄鹂经常跟一种黑色的那种鸟在一起，很厉害啊。如果它在搭窝，你爬树，它会下来扇你。跟那个黑色的鸟在一起，那个鸟也属于这个有季节性，在北方见到是有季节性的。但是这儿要说两个黑鹂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诗人呢选择啊，在他写诗的时候，他未必是对着一棵柳树看里边有没有黄鸟，这是印象。他在印象中综合这种美好的东西把它抓在一起。两个黄鹂鸣，叮叮叮叫，翠柳，哎呀，这个翠字好。翠啊，我们今天说有翡翠啊，一般是绿色的，所以翠是形容绿色的，就形容这个绿色，绿的那么啊，就是那个颜色要低下来。注意黄，嫩黄的翠绿的加在一起啊。所以这是啊，两个黄鹂，注意还鸣翠柳，柳树上有黄鹂。一行白鹭，白鹭今天到四川能看到，就是在那个锦江，他们叫什么府河，锦江里边有白鹭，我看到过的，我去年还看到了，就是那种白色的鸟。注意不是一片白鹭，是一行白鹭。这个呀，这个也是诗人排比过的，一行白鹭上青天，它不是一群，这个诗人就要故意构成这个线条，这个画面的这种整洁美感，其画面之间不要冲突。两个黄鹂打一行白鹭啊，一行白鹭上，注意青天，不是上苍天啊，不是上昊天，注意上青天。我们知道在这个诗人呢、啊、写字啊，谁喜欢用青天呢、啊、跟杜甫同时年纪稍微比他大一点的李白喜欢用青天两个字。李白是个道家，这个道家写天空啊凉凉的啊，有露水，所以你看遇上青天揽明月，这是李白。但是这个不妨人家杜甫也用。四川呢、啊、生活也相对平静，看到的是什么黄鹂白鹭，哎，组织起来传达给大家，这个把诗人的那个喜悦就表现出来了。 安史之乱后期，杜甫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蜀中，在朋友严武的帮助下搭建了成都草堂。不久后蜀中叛乱，杜甫为了避乱又不得已离开，直到第二年叛乱平定，杜甫才重新返回草堂。安史之乱终于结束，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杜甫心情也就暂得愉悦。当生机盎然的春天来到的时候，草堂周围的一切也就变得美不胜收。在此情此景中，杜甫又会表达他怎样的喜悦之情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个东西真是一个啊，如诗如画，如仙如影啊！啊，这也是我们说的那个，把你带走，把你这个尘俗的这个灵魂，啊，被污染的这个灵魂带干净，啊。接着下面，啊，这是写什么？这是写了一个眼前的光景，但是诗人心胸很大，诗言志，有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干什么那个志。是表现为他对世界的感受，这也是诗言志。窗含西岭千秋雪，草堂往西看就是什么山峰。我们知道四川盆地它的西部啊，我们很熟悉什么汶川的越秀啊，啊，它的西边实际上就是贴着是什么，是青藏高原的东边竟是崇山峻岭，像岷山啊，更喜岷山千里雪，那个岷山那雪千年不化。在成都平原上，在春天这个空气透明度极好的时候，往西看，千里的岷山上面顶着的是什么？顶着的是千秋雪，多少年都不化的雪。注意这个景象又变了， 把这个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这种春光跟远处高山还有就是千年的积雪联系起来了，它使这个光景更加的清爽。另外心胸好大呀，窗含西岭千秋雪，这是他的啊，应该说如果坐北朝南，这是他的啊右手方向啊，看到的是这样的光景，荡开去也是意象非常生动。注意窗含，这就是注意写到了他的家，把诗收，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回到了草堂，是他这个西窗长期跟他相伴的，像他们家卖，专门买，老天爷专门卖给他们的一张画，一看看到的是岷山，岷山的千里的这千年的那什么，千年的那个雪，这是西边窗含西岭千秋雪。注意又回到了，回到了什么，又回到了他的门，窗对门，西对东，门泊东吴万里船，东吴就是今天的江浙江苏，实际上也可以泛指就是长江下游。这个岷江啊，在都江堰啊，都江堰那儿化成内江外江，然后流啊，所以造就了成都平原的繁荣和富饶。这两个江，注意将来它的还要合到一起，然后注入长江再往东流。所以呢今天实际上在什么，就在我们说在今天的这个府河呀，就是今天的锦江，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梯，就是流的那个什么河岸上，它不是全是河岸，它留了一些阶梯，大概是一些古啊，应该古船的停靠的遗迹，留这么个意思，就是这条江可以一直奔到大海，它是沟通什么，沟通四川盆地很远方的什么一种啊，一种通道。所以你看啊，窗含西岭千秋雪，首先高大的山峰，千年的积雪，这儿映现了一种时间，也带着空间。下面门泊东吴万里船，走向东方的万里之船啊，这就是什么，千秋雪写时，注意万里船写空间，还好大的心胸。这个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把翠柳这个对外在啊，对他在小院里看到的这种光景啊，转回到他的住处，也可以说转回到他自己。窗含，哎，这个含字是一个，他表达一种主动，仿佛这个小窗子就把这个什么，这个千秋的雪啊，窗西岭的千秋雪含进来，所以用了一个含字，很讲究。门泊东吴万里船呐，这个门泊，你看它就不像什么，它就不像这个含字那么具有主动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门前啊，门前一出门就有啊，很方便。 在杜甫艰辛坎坷的一生中，成都草堂的生活可谓是难得的安宁与平和。不过在诗人的心中，草堂只是暂得的栖身之所，却从来不是终老之乡，他的回乡之念从未断过。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目光透过窗户由低到高，从翠柳上的黄鹂看向碧空中的白鹭，又由西向东，从西岭上的积雪看向即将开往东吴的客船。诗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想，虚实相生，营造出一派开阔明丽的景象。但是杜甫仅仅是在描摹景物吗？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所以这两句我们说他收回到他自我，虽然我住在一个草堂里边，我看到眼前这个美景啊，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啊丰厚的赏赐，但是我的内心世界实际上不在此时此景，或者说这种景感动了我，我描述它，但是诗人 毕竟是一个治军尧舜上在始风俗淳的人，所以他想的是什么？哎，想的是啊千年的事情，想的是万里的事情。所以这个诗里边他并不是无我，一种美好的光景感动了他以后，使他兴奋，使他想的更多的是这种千秋万代的事情，这种万里之外的事情。所以他把一个主体性就无形中的悄悄地推到了你眼前。说杜甫这个人呢，治君尧舜上在始风俗淳啊，大志向，尤其是在诗里边他表现的那种天地宇宙意识啊，哎，非常浩大。我们在欣赏望月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但是他这是诗人展现出的一种形象上的东西啊。我一个小小的草堂，我对的是千秋雪，我对的是万里船。千秋雪是不动的，万里船是可以走的，这又形成了一种对比。所以仍然是我们说诗言志，诗当然要抒情。刚才说过，对这个天地的这种情感，对春光那个明媚的那个情感，他用了一种大音牺牲式的方式去表达它。他不直接去抒情，而是写了个景，构成了一个图。下面又进而把自己这个小小的空间跟广大的时空联系起来，但是都不外是春天啊，这个光景。我这儿看着春天，实际上我的心思是包住着宇宙的，这诗有景，有景背后这种沉重的东西，它也不是个理，也不是在表达我要有什么志向，哎，但是它就是那么始终不忘天地，不忘这种时空的蔓延。它使这个诗很厚，高上去很轻灵，厚重的又很厚重。它终究不是李白，这是杜诗一个特征，它构形上的一种特征。另外，有些学者啊，早就很敏锐地发现，说他这个诗在构图上很有意思，完全是画的原则。怎么画的原则呢？你看啊，两个黄鹂，两个点，黄鹂都是一个小鸟，它能两个点。明翠柳，一行白鹭，一行白鹭是什么呢？一行白鹭就是一个线，点线啊，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又有时空，时间和空间，注意，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这个事物的万事万物，我们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啊，它又是个体积。它是逐渐逐渐的放大，逐渐逐渐的深化，逐渐逐渐的蔓延。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构思上，两个，一行，千秋万里。 绝句四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祖诗作品。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诗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东川漂流，重返成都草堂。此时他的心情特别舒畅，面对一派生机的春景，不禁欣然命笔，将所见所感随意收入诗篇，四首绝句一挥而就，是杜诗中寓情于景的佳作。杜甫诗歌作品风格是怎样的？这首绝句是如何为世人呈现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的？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杜甫在草堂时期，因为生活相对平静啊，所以他写了很多这种景物诗啊。所以他自己作诗讲什么？翻篱无限景啊，恣意满江天。说住在草堂里面，加个篱笆墙，哎，作为我的小院子，我也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哎，但是他带来的是开场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观看，所以它有无限的景，所以我恣意满江天，我就敞开的，我随心所欲的用各种诗句写江写天，当然也写山写水写柳写黄鹂啊。所以这是啊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这种作品呢、啊、实际上在艺术价值上，甚至他在精神上的这种价值上，就不比那些反映现实疾苦的差。艺术有他艺术自身的那种目的性， 老话说，五谷不熟不如替败，艺术不精粹不能感人没用啊。还就像粮食，五谷没熟还不如败子呢。这些所谓的好像是书先经意志的诗，有它自身的价值。那么刚才我们看完了这首诗以后，我们整体苏轼啊对他的老前辈啊杜甫他的整个诗歌呢有这样一个评价，说少陵翰墨无形化。少陵，杜少陵啊，就是杜甫，因为他家呀在少陵附近啊。说杜陵有布衣，老大一转着啊，讲啊，这是他一个号了。说他的翰墨就是他写的这文章，翰嘛，翰就是用羽毛做笔的，用翰啊，墨就是写字的墨，是什么呢？是无形的画图。那么这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通过我们以上的讲解，我们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就能理解，这就是一个无形的画图。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画图中难以表达的东西，就是那个“千秋雪，万里船”。不要紧，只要把这个景象勾勒了以后啊，勾勒好了，这也就是完成画的啊，这样一个职责了。所以，诗画同源在中国。或者说诗和画是精神气质高度接近的艺术品，这是整体我们说借用什么，借用苏轼无形画来说这个作品还是很恰当的。好，关于杜甫这首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